放青春的激情。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向前，今年23岁。我在1年前遇到了一个女孩，扎着马尾，笑起来特别可爱。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喜欢上她了，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和她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交集。我本以为我会慢慢忘掉她，没想到这样过了1年，她的样子却依然每天都萦绕在我脑海里。所以我希望下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能勇敢一点，迈出我们两个之间的第一步。 多少的夜晚我不眠不休，多少的深夜我独自停留，昨夜的酒又让我想起你扎着马尾的笑得那么平静悠扬，收敛惆怅，我从未忘记你扎着马尾的姑娘。马尾姑娘，此刻有谁在你的身旁？请听你诉说着过往，马尾姑娘，是否有人懂你的忧伤？就像当初和我一样。 懂你的忧伤，就像当初和我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每次路过那条街道，才发现遗失的不是回忆，而是你。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一个叹号光点，大约在其下方3公里外，马格南警觉起来，将控制仪挪到了负责战斗的控制面板前。有杀人机械，众宇问道。马格南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屏幕看，一点点的放大，根据海底声纳的工况来判断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哼，冤种的大王张宇上门来找死，爷爷就送你一程。部分喷水口调转朝上，使得舰体突然加速下潜，让四人的脚底下传来一阵半失重感。马格南仿佛在路上飙车般驱动军舰，他打开舰体四周的照明灯，照亮漆黑一片的海底。四个人透过舷窗看到一条巨大的长满触角的东西正从远方迅速靠近。咣当一声，马格南的双手在各个控制器上紧锣密鼓地操作着。舷窗外已经满是吸盘的一人粗的章鱼触角包裹住舰体，越收越紧。两个孩子吓得不住尖叫，章鱼已超出常人的认知，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合金巨舰卷成废铁。马格南的表情却变得兴奋起来。潜航两用装甲舰的头部两侧装甲翻转，伸出两只由数段万向关节组成的机械手，末端连着两柄机枪。他们渐渐往上移去，瞄准趴在船顶上正向他们发起进攻的巨大章鱼。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章鱼的头，马格南扣动扳机，两枚硕长尖锐的合金扎锥如气动破拆打桩机般迅速伸缩刺扎着，将章鱼的头捣得千疮百孔，囊体中的有毒液体随之漫在海水之中，将周围染成了黑色。剧痛之下，章鱼松开部分触手的吸盘要朝远处游去。哼，我的猎物从未有逃脱的道理， 两只机械臂的动力输出增大，由下至上呈 X 字形交叉刺穿了章鱼的头颅，将它固定在船顶不得逃脱。章鱼剧烈地扭动着，使整个舰体剧烈摇晃。 啊，救命啊！ 华莲恐惧地紧紧抓住席梁的手不放，交叉刺穿的机械臂开始向两侧发力，金属关节活动的吱吱声通过水层舰体传导进来，越发的强烈，直至刺啦的一声巨响，机械臂将千疮百孔的变种怪物撕成了两半，刺锥缩回，另一处的装甲翻转，探出两只抓取手，分别衔住了两片巨兽的尸体，船头微台在平静之中朝海面升去，眨眼之间要吃的变成了被吃的。萨缪尔看着体型庞大的战利品，忽然想到了些什么，急忙跑到控制室内对马格兰说，可不可以把这条章鱼送给我？众宇好奇地转过身问，你要它干啥？马格南看了萨缪尔一眼，淡淡地问道，为什么？我有用，求求你，请务必给我。吃肉吗？不，我要胶囊和薄膜状的组织。要这些垃圾干什么用？既然对你是垃圾，送给我就更没有问题了，这对我很重要。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似乎是萨缪尔的礼貌让马格南的眼神没有那么冰冷，他移到另一组面板前控制起来，舰体缓缓地冲出水面，荡起一圈圈巨大的波纹，回望舷窗外，陆地早已不见了，天海连成一线，水镜透如金盏，这分明就是星陨之前的海洋模样。舰体打开呈 X 字形，稳稳地浮在水面上，马格南双手伸进控制台下的两个孔洞，那对机械臂就如他五指般运动，他将半只章鱼尸体放在了 X 字形舰体的一只上，腾出两只机械爪开始处理另一半庞大的尸体，钢铁五指分外的灵活，可见是系统扫描了马格南的手型完整的照搬上去的。竟然可以这么用，萨米尔赞叹道。马格南将章鱼的空腔和内膜一点点地剥离出来，肉质则顺手丢进大海。工作顺利完成后，他将两块硕大无比的腔膜状生物组织丢进原本用于冷冻的货舱内。等着这些组织发臭吧，马格南说完发动了舰体继续行驶。麻烦你打开冷气，但是温度不要太低，结冰会破坏那些组织的。真诚地感谢你，萨米尔哀求道。马格南对他理都不理，重重地按下调节降温的旋钮。傍晚时分，军舰进入了太平洋，路上经过一些无人的小岛礁都非常的干净，更让人振奋的是上面生活着不少久未得见的鸟，有十几年没有见到这种会飞的生灵了，萨米尔很感慨，似乎是腥味被海风吹到了这里，有些鸟扑动翅膀叽叽喳喳的兴奋不已的起身朝军舰方向飞去，八成是打章鱼肉的主意。 EOW 影响了 AI， 夺取了人类对卫星的控制权，毁灭的似乎并非地球全部，而只是人类文明吧，所以在没有人生活的地方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萨米尔想着。他们将人类从对地球的绝对支配下打入混沌的蒙昧状态，这场计划的实施还未停止，人类凭着极少的科技掌握的部分武力和强大的恢复能力，这需要许多年的功夫才能斩草除根吧。当夜军舰沉入静寂的海底，于一条不大的海沟中安眠，马格南关闭了舷窗和一切外灯，四人只得来看监控屏幕上的影像。 现在的海拔是-3579.13米，计算一下，如果突然出去压在一个人身上的重量是3500多吨，相当于35000个人坐在你的肩膀和脑袋上。小姑娘，你还想出去吗？ 仲宇开了一个玩笑。华莲急忙摇头， 世界第一艘深水潜艇从马里亚纳海沟回来的时候，船体直径被压缩了几米， 萨米尔补充道， 海洋太大太深了，人类对它的了解还不如对月球知晓的多呢，需要保护。然而就是这样，人类还是不小心的把氢弹掉进了地中海，靠着深海潜艇才找回来的。不错，此后人类 还向海中丢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核废料，用极厚的复合的箱子装好，于海底挖坑埋进去。哼，亏得他们想得出来。仲宇说，自然也有保护海洋的人在努力，世界就是这样复杂，有人破坏，有人修复，不过说到底呢，不过是人性的高尚部分与卑劣部分在斗争罢了。仲宇一言结束对话，慢慢地进入轴心室，船尾右侧的舱门打开，迎面是过道，这里原本是生活区，那些上下铺的床位被马格南拆干净，现在堆满了手持的枪支、弹药、发射筒、激光和电磁武器。从夹缝中过去，通过里面的舱门就是冷冻室，一大堆章鱼的生物组织堆在卡车周围，或白或黑，如果不是低温，此刻味道必定不太好闻。萨米尔蹲着用手翻动那些东西。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仲宇好奇地问。很好，韧性不错，即使被暴晒失去水分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自言自语。就在仲宇猜测时，舱内突然传出了警报。 赶紧给我回来， 马格南用扬声器大喊。不明所以的萨米尔推着轮椅快步移出，身后的冷舱门刷的一下关上，差点夹着他，紧接着脚底传来了超重感。只见马格南对屏幕瞪着双眼，双臂青筋暴起，似乎浑身都在颤抖。扫描图中又一个很亮的叹号随着舰体不断的升高而接近，马格南发出似乎是狩猎前极度兴奋的低吟。舰体以70几节的速度攀升，直到顶上传来了清晰刺耳的金属碰击响，船体猛地一晃。 撞上了吗？ 萨米尔问。马格南没有说话，迅速指挥机械爪朝顶上抓去，显示屏上浮现出一个深蓝色的魔鬼鱼形状的东西，而体型却是寻常个体的几倍。它似乎对着突然跃出的庞大舰体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钢铁的食指牢牢地钳住，动弹不得。它尾巴甩动着猛击舰顶，扫掉了一大片镶嵌的装甲片。显示屏上怪物被装甲刮掉表皮的尾巴，露出里面的合金结构。军舰的扎锥机械臂迅速伸出猛击机械魔鬼鱼的头，却只有当当的声响，刺不进去。舰体带着怪物一跃冲出了海面，七级的大风肆虐，巨浪翻滚，天空中浓云密布，不见月光。魔鬼鱼的尾巴灵活地甩动着，被击掉击碎的军舰装甲片越来越多。 来吧恶魔，看谁吃掉谁，看谁能吃掉谁。 机械臂将魔鬼鱼高高举起，挪到船头的位置。马格南突然从控制台的洞里拔出双手，猛地砸下脚一个红色按钮，伴着整个舰体的后退式反冲震荡，那头部打开一个圆口，射出如穿甲弹般用超硬度合金打制的鱼叉。鱼叉不偏不倚直穿过怪鱼的甲胄，轰碎了它的动力核心。机械魔鬼鱼扭动挣扎了一阵，如坏掉的玩具般停住不动。马格南收回鱼叉后面的特制材料缆绳，两只金属手开始狂怒地将坏掉的机械魔鱼拆解，或大或小或团或散的零件被扯得稀巴烂，丢在了水里。马格南心底的狂怒迸发得一览无余。仲宇静静地看着他的举动，并不说话。当然，这未必就是那年袭击过他家人的那只。战斗结束后，马格南喘着粗气，仿佛如释重负，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充满杀机和暴力之气的眼神似乎一去不复发。他只是按下沉潜开关，收起金属甲，然后便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眼睛盯着显示屏发呆。军舰消失在深海的漆黑之中。当晚，四人在控制室旁的货舱内休息。马格南侧坐在椅子上，偶尔在众人不经意间转过头看看其他显示屏。他就这样坐着，浑然没有那副使不完劲儿的模样。第二天一早，萨米尔醒来的时候，控制室内依旧灯光淡淡，马格南已经坐在了椅子上睡着，神色安然。 看来出海就这样结束了。他叫醒仲宇，我们回去了吧，原路返回也有一天时间。你去把那个人叫醒。萨米尔刚挪动脚步，发现听到谈话声的马格南已经悠悠地醒来。他深呼吸一下，摇了摇迷蒙不清浑浑沌沌的脑袋，又揉揉脸和眼，许久才淡淡地吐了一句：哦，我送你们回去。舰体微微一震，下喷的水流撞在了海床上，激起不知淤积了多少年的污泥和脏东西，搅得周围浑浊一片。在浑浊之中，依稀有几条奇形怪状、相貌可怖的深海生物仓皇地游去。舰体渐渐地升高，齐良和华莲去卡车中取来了凉丝丝的干鱼块和水，分给众人，并不十分舒服地吃下。齐良递给马格南一些，马格南只是无神地看了一眼，转过头再也没有理他。回来的路上，风浪已经停歇，海面重归宁静。打开舷窗挡板，四个人看着外面疾驰而过的景色，心绪是惊险过后的平静。军舰到东港岸边时已是傍晚，从野海滩处开动铁轮爬去，升起舱门，四人便坐上了卡车准备离去。马格南站在轴心的电梯上，面无表情的暮色之中，看着底下四个人将一堆大王章鱼的组织绑在卡车上，直到工作结束。 喂，臭脾气！ 仲宇朝上面喊，马格南似乎在发呆，没有反应。 哎，你傻了吗？ 他依旧如此。 我们走了。 萨米尔也没有喊回马格南此刻不知在何处的心神。 你很厉害。 西凉尽力提高自己的嗓音。 我相信你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简简单单的死掉就没有意义了。 马格南这时才缓缓地低头，盯着即将远去的四个人，仿佛刚听到有人在叫他： 臭脾气，你听见了吗？哎，你听见了吗？ 仲宇跟着喊。马格南突然想起什么，一下子来了神，指着仲宇的鼻子狂怒道： 你到底在我的舰上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 卡车爬上了沙滩的斜坡，顺着东港边的破路远去。马格南就这样望着，忽然没了表情，站在只属于一个人的军舰上，陷入一种莫名的空虚之中。眼前仿佛不是渐渐缩为一个点的卡车，而是九年来抛弃一切，孤独地在大洋深处挣扎搏苦的苦辣酸甜。身后也不是一望无垠的海面，而是即将继续坚持下去的战场和未知的明天。他就这样站着，直到看不见卡车，才转身进入了舰内，开动机器。军舰如短暂搁浅的剃刀鲸般缓缓地驶回深不可测的大海。家人已去，养父难顾，命运坎坷，敌人遍布，战斗有时胜了，有时败了，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有意义而又无意义。只有此刻淡淡的迷失方向的空虚才是真的，这就是他的人生。灰蒙蒙的天空中飘着从远方荒漠吹来的黄沙，从东北往西南掠去，横扫所经路上的一切。在灰帐之上，一道洁白的云线正于平流层自西向东延伸，隆隆的低吟散向四面八方。风扇的无烟掩盖了云线之声对大地的传导，从底下的沙雾中突然飞出几枚 A 字形导弹，斜追而上，于半空中画出整齐的半抛物线轨迹。云线依旧按照既定方向前行，丝毫不为所动。导弹渐渐地升高，坠在云线之后，与天际拉出七八道平行的新云线，煞是壮观。在第一道云线之后，飞射出几枚带着刺眼光芒的物体，正中那些弹头，贯穿而过。平流层内传来七八声巨响，爆炸的火球升腾而上，弥散开，伴着浓烟的碎片坠落进底下的帐幕之中。这是 KDA 与艾利克自告别苏哈以来乘着改造的机械波斯豹，在偶遇的旧仓库中发现的古客机收藏品，像一只长了翅膀的逆戟鲸。用上世纪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KDA 修复了受损处， 尽可能的把出问题的零件更换掉，又给中控系统编写了新的自动驾驶代码，这才用它继续完成接下来的旅程。飞机内设为三段，前为控制室，中间是休息厅，都是密封的，后面原本做货舱用，此刻被改成布满射击孔的炮台。由于墙壁镂空，在高空飞行之下，那里不仅温度极寒，结着霜花，还是低气压环境。在后两个区域间隔着双道舱门，起着出入时缓冲的作用。整架飞机长20余米，结构简单，没有任何防卫设备，除了 KDA 手中新制的等离子箭发射器。埃里克坐在副驾驶席上，看着外面的风景，神情忧郁。大地被阴霾笼罩，不见绿色，也没有任何活力，仿佛一颗从未有过生灵的星球。嘟的一声，舱门打开， KDA 披着一身白冰走了进来。发射器改装成功，他取下穿在左手上苏哈赠予的装甲臂，改成左持，切割掉不必要的结构，依然能发射离子箭。我断掉食指连成的电线，正好可以给它功能。看着这个东西，埃里克心中既高兴又悲伤。怎么了？ KDA 用右手刮掉眼眉上的霜。要一直这样战斗下去吗？现在你两只手看着都是金属的，哥哥，你越来越像一个战斗的机器。左边可以拆下来啊，你看。他指着脱掉的铁皮长手套，却发现从食指断口连到手套内的两根细电缆是那么的突兀。他一下子失去了刚才那份自信的笑，神情尴尬。 哥哥，不知苏哈姐姐现在怎么样了？我有时候在想，圣城的人一生那么拼搏，最后还是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们住在这样的世界里，有希望，有能力去改变一切吗？那些弹坑和尸骨让我在梦里感到战栗。 你不要瞎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而且我不希望你像战斗机器一样活着。 可我并不觉得痛苦啊，我…… 他打断了他的话。每次你都跟我说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每次你都满身是伤。你不要再骗我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你用这样的方式安慰我。苏哈姐姐是我的榜样。 KDA 紧张起来，合成皮肤中的生化机构活动让他脸发烫发红，不知道如何接过埃里克的话。 哥哥， 在他有点急促。 接下来还有人找你帮忙的话，你还会帮吗？ 我尽力。 如果依然是像这次一样呢？翻山越岭，危机重重，让你背井离乡，远走他乡，身处险境。 我会注意选择的。 可你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毁灭。我也做不到。最后我们都会去帮。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所以就要一直这样战斗下去呢？ 好人？ 好人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命运吗？承受无尽斗争的痛苦，又不愿分与别人，抢着自己一个人扛，无所作为都不是为了自己，仿佛就要这样把自己一直燃尽。 不是，这个时代好人确实要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也没有你说的。 可是你就是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哥哥，你没听出来吗？我是在说你呀。那些坏人不像你一样边拼命边担心那么多人的安危，承担着那么重的担子，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不要胡说。 KDA 皱起眉头，他们活得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舒坦，他们心底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因为害过人而恐惧遭到报复的压力，只是表面上装得无所谓罢了。你看那个叫船长呢？ 我知道，我明白，可我希望你肩上的担子轻一些。凭什么你不能轻松地活着？就像我就是你的担子，如果没有我，你一定会轻松得多，不必总是深陷困境，至少少一些担忧。如果没遇到我们，你现在一定可以安稳地沉睡着，没人打扰，也不必劳心世界上的麻烦。 KDA 仿佛感到一阵眩晕， 视线开始晃动。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哥哥，你后悔碰到我们吗？ 不后悔。 凯蒂赶紧回答，仿佛慢一点都会给眼前这个小姑娘带来痛苦。我，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消灭那些追随的飞弹之后，到第二天中午 ，KDA 与艾利克已经达到了西伯利亚焦木林的上空。他准备先去猎谷，然后再飞往雾谷。在这两个地方遇到萨米尔等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没有结果，就去履带飞机大致坠落的地方一点点地搜寻。大陆如此浩渺旷远，父亲一定也在想办法寻找自己和哥哥，大家一定都会想出让彼此容易发现对方的办法。世界很大，但再大也隔不住思念的心。 KDA 在高空中用机载雷达配合超乎常人的视力观察着大地，驾驶舱内布满了旧式仪表和控制杆，让艾利克看得眼花缭乱。他们成功地逼近了小型热核弹轰击过的平原，就地重游让两个人感慨万千，连萨米尔潜伏过的那段拦腰斩断的枯木都在。广场被猎谷占据，飞机无法降落，我将系统设置成自动导航，待会儿先跳下去清理出一条通道，再遥控这东西降落。你随我同去，让你一个人待在这东西上我不放心。埃里克听罢心底一阵的温暖。打理好之后， KDA 把自己的上衣盖在了埃里克的身上，防止他被北部地区刺骨的寒冷冻伤，然后用绳子把自己与埃里克背靠背地捆到一起。准备就绪之后，没有降落伞的伞兵打开了舱门，一股寒刀刮面的风伴着巨大的吸力直接将他们吸至了机舱外，掉到了半空中。 机体按预设的大圆形轨迹前行，地球的引力将两个人与他迅速分开。 闭紧口闭眼，不要说话。 他们从2000多米的空中斜坠而下，速度越来越快，旋转和失重感让艾丽克头晕恶心。 KD 展开四肢以中指旋转，右手指涌出了反冲气流，直到他双脚重新踏在被人工暴风吹去岁月灰烬的干枯大地上。按照地面的平整程度，跑道为东西向会好一些，你待在这里，我要开工了，有什么情况就喊我，听到了吗？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的，你放心吧。 KD 从腰间抽出了沙利文送的刀，红光闪耀，他拔腿奔出，将树的根部斩断，左手顺势推倒，流水般一路跑一路砍，锋刃经过脆弱的枯木如切豆腐，不一会儿就在黑林中劈出一大块地方。狂奔的脚步让并不强壮的身影似乎化作了一条蜿蜒穿梭着的红线。艾利克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站累了就索性地坐在一块木头上休息。 KD 认真忙碌的样子让他心底温暖，生活要是一直这样简单该多好啊，不必有多富足，不必有多么奢华，只要每天能够这样工作休息，没有危险，不必劳心，静静地度过一生，不是一种幸福吗？ KD 开出了一条60米宽的狭长通道，然后开始清理地面。树木种类繁杂，大小不一，最大的属杉树类，几十米高是常见的，虽经大火焚烧而变得略显松脆，却也不轻。他双手抱起了一根，用力一抬，竟将10多米高的巨木抱了起来。他正想丢到跑道外时，却因发力过猛，树腰咔嚓的一下折断了。念头一转，他想到了新的办法。这一次他扛着食指扣在木质内，猛然发力，头飞镖般平平地掷向远处，一根根断木如飞箭般纷纷地冲出了跑道，又坠落于地滑行，发出咚咚的巨响。如此一个消瘦的身影，在冰天冻地中不断地和比他大几倍几十倍的家伙轻轻松松地打交道，半个多小时便干完了活。接下来处理地面的积灰， KDA 气流一路狂吹，露出的地表虽略有坑洼，勉强还能达到起降标准，有极不平的就用土石填上。一切就绪之后，他掏出遥控器，正在几千米空中换着大圆的飞机切出了圆心的轨迹，调转头尾缓缓地对准跑道，不断地降低高度。飞机在微震中平速滑行着，底轮的刹车装置启动，地表摩擦力也渐渐地将庞然大物拖慢，终至停止，在地上画出了3条笔直的痕迹。接下来我去看裂谷周围的情况，如果有聚焦点或者房屋，萨米尔先生说不定就在里面。 KD 说吧，一路小跑回到了飞机旁，跳进舱内，取出一块废弃的碳纤维板，用刀刮削。 哥哥，你要干什么呀？ 做机翼，用手的气流反冲让我飞起来，这样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可是西伯利亚那么大。 我想如果萨米尔先生来这里等我们，必定不会去离裂谷太远的地方。 嗯，也对。 你待在机舱里，这东西外面都是压缩金属做的防弹装甲，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几分钟就回来。 艾利克认真地点头起身去了。 KD 削完后将翼状纤维板背在了身上，用绳索捆扎结实，沿着跑道躬身起跑，刚跑出几米就提升到极高的速度，胸口的绳索传来一股巨大的勒力，他顺势将右手后摆射出气流，双脚竟然真的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向上飘升。这出气量不能将我推升离开地表，用于维持固定翼飞行倒是绰绰有余了。 KDA 见状很高兴，他的高度迅速攀升，通过活动肩膀调整机翼的水平角，改变右手出气方向控制移动，他很快就摸清了这种简易飞行方法的技巧和规律，在几百米的空中自由地盘旋着。 全是胶木丛，哪有人呢？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看来萨米尔先生应该不在这里吧？也是，从南到北那么远的距离，一路上危险多，这里又冷，他们不会回到这里。看来这地方应该排除掉。降落过程简单的多， KDA 停止喷射，伸展身躯，如滑翔机在半空中一圈圈的溅低，瞄准跑道，将双脚踏在了上面，一边小跑，一边缓解惯性，一边直起身子，借助机翼面增大空气阻力。他边走边拆下碳纤维板，拉开了机舱门。艾利克一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了答案。 哥哥，接下来怎么办？ KDA 看了一眼那条裂谷， 好不容易来一次，能获取一些信息对我也有帮助。 与老先生谈过话后，我才发现自己可能遗漏掉的不少地方没有检查。 我听你的。 两个人一前一后挪到了谷边，里面积雪很厚，近一半的空间已被填满，灰蒙蒙脏兮兮的，阳光几乎照不到里面。 KDA 贴着裂谷沿岸慢走，大致感觉到了坍塌实验室的位置，一跃而下，在脏雪层中砸出了一个洞，沉入里面看不到了。 哥哥， 艾利克冲着雪洞喊，话音未落，只感到一股热风从洞中扑面而出，积雪竟然开始以孔洞为核心缓缓地凹陷。仅过了几分钟的功夫，大片大片的雪层已经融为脏水，渗入到土壤中去，露出谷底伸着右手指以热风扫荡的 KDA。地面还是那个样子，金属圆台和上面的太空舱蒙着厚厚的土灰已被吹散，发出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KDA 清理出十几米见方的区域，一跃而上，到谷边抱起艾利克跳了下去，缓冲落地。他指着金属圆台旁边塌成一堆的骨头说， 那个人，他或许就是…… 碎石、土屑、裂解的水泥板与锈迹斑斑稀烂的仪器堆在一起，在这其中夹着一根根不起眼的肋骨和一枚有裂痕的骷髅头，与路边荒野那些王者毫无二致。它平凡不起眼，随着自然的腐蚀化为骨粉。 KDA 将那些骨骸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从太空舱上切下几块金属皮，徒手弯成了盒状，将指尖气流的温度调至最大，缓缓地焊牢，再恭恭敬敬地把骸骨放进去，盖上焊死。 他是？ 艾利克问道。如果贾帕沃克无论何时都不会离开 KDA 计划的试验台，如果我没猜错，这正是 KDA 的回路中百感交集，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话要对这个人说，却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了。 不，哥哥，并不能这么肯定。走，我们去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吧。 KDA 轻轻地放下了铁盒，爬上圆台，仔细地观瞧，有时用刀锋切开一小块蒙皮，看里面的电路和机械。这东西的复杂度远远超过两年多他见过的所有事物，搜查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有许多不是我系统中储存的通用的那种机电结构。 金属圆台的一边底部伸出一些细电缆，原本连着那些被砸烂的控制仪表台。 KDA 取下左手上的等离子键发射器，将食指断口伸出的导线接入这些电缆，试着往金属圆台内通入不同电压频率的电流，并根据有无反馈信号是何种反馈信号进行推断圆台伸出的这些导线的作用和圆台中包含的信息，将电流感觉出内容，现在听来必会如天方夜谭，令人唏嘘不已。他一边尝试一边翻动那些破损的仪器碎片。当初萨米尔检查的时候，关注点是与 KDA 身世有关和对生存有帮助的物品，这深藏在圆台内部的看不到摸不着的数据则无法得知。他又试着把那些被砸烂的烂电路拼到一起，查看其布线结构，辅助判断电缆的功能。 原来如此，这几条电缆 应该不是社会通用的数据交互线，信息传输的编码规则并不常见。指尖流入的电讯号返回极少，掺杂着大量的杂波，仿佛是故意的，导致逆向检查无果。他切下太空舱平放于地面，试着躺在里面，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从脑海忽然涌出，却又迅速消散掉。他这种感觉很惊诧，试着回忆点什么，却什么也想不起来。难道是因为我沉睡的时候大脑尚在休眠，所以记忆只存在脑底层的原始结构中，没有更清晰的吗？观察了一会儿， KD 在太空舱上找到了组装的螺钉与焊缝，从这些地方他用不发红光的刀一点点地分解，形形色色的金属件整齐地堆在地上，仿佛那日在沙漠底下拆解医疗机。太空舱的结构尚可研究清楚，都是对 KD 的机体体征参数进行测量维护的部件，看来核心还在圆台内。咕噜咕噜一声， KD 抬起了头，发觉艾利克正捂着肚子尴尬地看着他。哎呀，我这个笨蛋。他抱起艾利克跃出了裂谷，走到飞机舱内，拉开冰柜，取出前一段时间收集的变种怪物的肉，来到外面劈些胶木，以指尖热气流点燃。 抱歉，都怪我。不，哥哥，你很忙，我知道。 艾利克咬着熟透的肉，忽然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话，烤熟的病菌和变异细胞都是粮食呢。他鼻子不仅一酸，悄悄地转过头去避开 KDA 的视线。饭后两个人收起了炊具继续工作，艾利克帮不上什么忙，就蹲在一旁看。圆台结构复杂，需要慢慢切割，不能伤到里面的结构。好，打开了。 这太致命了，这至少有上千万个零件，这似乎是纳米尺度芯片三维矩阵，那是液晶输送管吗？要这个干什么？这是制冷用的机构吧？不对不对，怎么还连着腐蚀液体槽？这到底怎么才能下手呢？ 以 KDA 现在的能力无法解构这些东西，他只得先将钛合金蒙皮装回，然后单手试着抬下圆台，竟然抬不动。 它比几十米长的冷山还重吗？ KDA 只得暂时作罢，先看别处。研究室的地板有些被突破天顶的巨石砸碎，有些随苏醒那次的浅层地震扯断。 KD 像一个考古学家，用气流吹干净，点点滴滴看在眼里，缓缓地思索着。他在角落里发现一块大小材质和花纹截然不同的地板。 三米见方，这么大一块地板吗？怎么还像是金属呢？ 他将刀刃插进板缝中撬，却纹丝不动，便趴下用指头敲了敲，下面传来中空的扩音声响。 难道地板下面有大箱子？ 他起身四下看了看，似乎也只有这东西还有点研究价值。 如果下面装着剧毒或放射性物质就麻烦了。 KD 右手向地缝刺入，掀开其他的地板，将这金属板凸显出来，然后在它周围挖深。然而他的计划很快被证明是无效的，他的整个身影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地表之下，土石被抛出来散落四处，扬起大片的干尘。艾利克不禁捂住了鼻子向后退。这样不知干了多久， KD 抬起头看时，那块金属板似乎已经小得不如一个巴掌大。 都这么深了，竟然还是一样的金属侧壁，这一定不是什么盒子，是通道。 他收起刀锋，跃出站在顶上，让艾利克躲远，举刀便要砍。当的一声，猛烈的震荡波传至他的手臂，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硬？ KDA 只得通入气流，用红光裂解材料的原子键缓缓地割出一个圆形的孔洞。他觉得有一股凉风似乎从深不见底的通道内涌出，扑面而来，有股浑浊感， 却又很快消失了，估计很久没有换过新鲜空气了。他左手拿起割掉的金属圆饼查看断面情况，果然和我的材料一样，看来真正的宝藏和谜底就在下面。太阳偏西，大地将被夜幕笼罩，他们决定明天再查。我把这个圆台挪到飞机旁，到时候你在飞机内休息，我可以在外面借着火光再研究一会儿，这样我既能工作又不会离你太远。 可是这个庞然大物， 哼，用建造金字塔的办法。他走到裂谷旁边，用刀在斜坡上胡乱劈砍，将近70度的坡度降缓，然后双手插进圆台底，慢慢的发力，将直径不大的金属体一侧抬起，如车轮般双手推滚，朝斜坡挪去。艾丽克，你走在前面，不要跟着我，我怕万一失手你会有危险的，我可不愿意做西西弗斯，要一次登顶。圆台被放置在飞机旁边，夜幕降临， KDA 在火堆前准备晚餐。细心的他检查机舱的内冰箱时，发现储存的净水不多了。餐后，艾利克在飞机中舱的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安然就寝， KDA 则看着茫茫的荒原和远处黑压压的焦木林。用裂谷中那些雪造水吗？不行，太脏了，蒸馏。可是哪里有锅呢？他忽然转身，看见放在圆台上被一并带出裂谷的自制的合金骨灰盒。对，用这样的方法造锅，再把蒸馏出的水由沟槽导入冰箱里的水盒中。温暖的舱内，艾利克已经睡熟，做着甜甜的梦，嘴角露出微笑。他梦到爸爸妈妈刚好做好晚餐，妈妈摊开洁白的桌布，爸爸把大大小小的铁盒一一端上来，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烤肉，还有鱼和在教授家中见过的甜点，而他正在干净温暖的阁楼上穿着新衣服记日记。妈妈无奈地走上楼梯劝他，快过新年了，不要总待在家里，吃完饭出去玩玩吧，外面空气很好，刚刚下过一场洁白的雪，你的小伙伴们都不亦乐乎呢。他则像个小大人，煞有介事地回应， 我这儿一堆事儿呢，没时间玩，不如你俩吃完饭手拉着手一起去玩吧。 妈妈笑着下楼来告诉爸爸，忽然门口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打开是同镇的朋友来拜访，家里人便留下他吃饭。灯光是亮的，暖炉是热的，他坐在漂亮而结实的木椅上，小腿荡来荡去，好不快活。后来发生了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只依稀有这种印象，房里的人都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暖炉和灯火通通熄灭，椅子变成打着补丁的破棉榻，地板中央镂空一块，放着锈蚀而冰冷的铁架子，上面吊着漆黑的锅，门被风微微地吹打摇曳，发出吱嘎的声音，夜幕便从门缝中塞了进来，一切归于昏暗寒冷，留下幼小的他惊恐地面对这一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ake my eyes off you.